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有居民反映，长兴公寓小区内有装修后的废弃物堆积，无人清理。7月11号，记者来到长兴公寓，看到垃圾清理车正在小区院内装运垃圾。短短几分钟之后，堆放在小区一角的建筑垃圾就被清理完毕，一辆小轿车顺利停了进去。临小北里居委会负责人李玉祥告诉记者，这是新的建筑垃圾，之前的垃圾早在周末2天就处理完了。 家住滨河西里小区的郑国才是一个信鸽爱好者，他在顶楼利用窗户护栏建设了一座豪华鸽舍，但是随处飘散的鸽毛、恶臭的鸽屎，加上对 H7N9 型禽流感的担心，这一切让邻居们都感到烦恼。日前，社区居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举报。 本市男子桑某为了躲债来到河北霸州，但是却经常乘坐公交车返回大兴砸车盗窃，日前被大兴警方抓获归案。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有居民反映，长兴公寓小区内有装修后的废弃物堆积，无人清理。7月11号，记者来到长兴公寓，看到垃圾清理车正在小区院内装运垃圾，短短几分钟时候，堆放在小区一角的建筑垃圾就被清理完毕，一辆小轿车顺利停了进去。临小北里居委会负责人李玉祥告诉记者，这是新的建筑垃圾，之前的垃圾早在周末2天就处理完了。小区居民高洪波说，之前这个小区的东北角、西北角还有门口经常堆着建筑垃圾，这车出来进去的特别麻烦，而且光垃圾就占了几个车位，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那小区里的建筑垃圾是如何产生的呢？又该谁来处理呢？李玉祥说，小区里经常有人装修，建筑垃圾无处存放，就暂时存放在小区的角落，但是装修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居民不能及时处理就造成了堆积问题。实际上，小区环境应该由物业公司来维持，但是物业坚持说，只有生活垃圾才是在他们的处理范围之内。 7月7号，临孝北里居委会接到环整办电话，要求实地检查群众反映问题是否属实。李玉祥说，当天我们马上派人到现场看，确实存在建筑垃圾堆放问题，我们马上联系街道环整办，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工作。在对长兴公寓小区内建筑垃圾、其他废弃物进行清理之后，小区又恢复了以往的整洁。高洪波对事件处理的效率表示很满意，现在小区里的建筑垃圾都清理了，小区干净多了，腾出来的空间还可以停很多辆车。目前的清理只是治标，之后如何长期维护还是一个问题。李玉祥说，目前小区内的建筑垃圾还是由街道环整办过来清理，但解铃还需系铃人，接下来的维护，一方面希望住户能够自行处理自家的建筑垃圾，另一方面希望住户能和物业沟通，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据了解， 目前临孝路北里长兴公寓正在协调住户成立业主委员会，以便以后一旦发生问题，能有人去跟物业沟通，找出问题根源，彻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临孝路街道相关的负责人这样说道。 本台消息，家住滨河西里小区的郑国才是个信鸽爱好者，为了给自己饲养的近百只信鸽一个温馨的家，他在顶楼利用窗户护栏建设了一座豪华鸽舍。但是随处飘散的鸽毛、恶臭的鸽屎，加上对 H7N9 型禽流感的担心，这一切让邻居们都感到了烦恼。日前，社区居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举报。清远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谢文良表示，接到环保督察组转办案件后，清远街道立即联合城管局清远执法队队员到达举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情况属实。7月3号，清远城管分队依据北京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有关规定，对郑国才依法进行处罚，罚款人民币300元。 7月4号上午，清源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中心又联合区动监局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到达滨河西里，要求养殖户郑国才当场对没有防疫措施的信鸽做出处理。滨河西里居民周先生表示，以前他们家都不敢开窗，不敢往外晾衣服，清早鸽子咕咕乱叫把邻居吵醒，夏天鸽子粪熏得整栋楼都有一股恶臭味道，蚊蝇乱飞。周先生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鸽舍进行了清理，路面上堆积的粪便也不见了，生活环境干净多了。谢文良表示，鸽子像猫狗一样，只要有证室内就可以养，但随意在楼顶楼梯外墙搭建鸽舍属于违建，绝对不允许。他建议信鸽爱好者如果想发展兴趣，可以在自己阳台饲养少量信鸽，如果想利用养殖信鸽挣钱，最好还是去农村搞专业饲养。 本台特约记者王清涛报道，本市男子桑某为了躲债来到河北霸州，但是却经常乘坐公交车返回大兴砸车盗窃，目前被大兴警方抓获归案。今年的6月初，大兴公安分局观音寺派出所辖区发生3起砸车盗窃警情，民警开展侦破工作，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时隔1个月后，在案发地周边一夜之间竟有20辆车被盗砸，这次民警发现了嫌疑人。7月3号早上5点半左右，观音寺派出所接到多名车主报警，说自己放在路边的汽车被砸了。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这些被砸的车辆都是一侧的玻璃被卸下放在路边，方圆5公里内有20多辆汽车被砸。民警开始考虑是酒后泄私愤，但是经过仔细查看，每辆车都有翻动过的痕迹，就肯定了是砸车盗窃案件。 被砸的20多辆车分布在4个不同小区，而且都是灯光比较昏暗的路边靠马路里侧的玻璃被砸，所有被砸的车玻璃都是一个裂口，然后被整个撬了下来。民警从作案特点分析，嫌疑人应该是一个人。通过调取录像，民警发现了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这名男子在周围转圈四处观望，之后男子来到一辆白色轿车前，不到5秒就把车玻璃卸下，整个身子钻进车里寻找财物。从作案手法上看，这名男子应该是技术熟练的惯偷，他用工具轻轻一撬，整块玻璃就卸下来了。由于地点偏僻，他作案又无声无息，所以能连续作案，难以被人发现。通过监控，民警发现嫌疑人在30岁左右，体态较胖，戴眼镜，短发，而且嫌疑人上衣胸前有一个标志图案，图案像一只鹰的翅膀，很像是首钢2013-14赛季冠服。根据衣服特点，民警判断这个人应该是本地人，可能经常在附近出没，于是就决定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在方圆10公里范围进行摸排。 很快，民警摸排出嫌疑人姓桑，今年31岁，就住在案发地不远的小区。但民警赶到他的驻地时，桑某已经搬家了，就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民警扩大了搜索范围， 通过工作在河北霸州发现了桑某的行迹。案发后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前往霸州，在一家网吧内将桑某抓获。在桑某住的宾馆里，民警找到了他的作案工具和作案时穿的衣服。 经审查，桑某交代，他由于做生意失败，欠下不少外债，一个人离开北京，躲到了霸州市。每当缺钱时，他就会坐公交车回京砸车盗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先后砸了30多辆车。桑某选的作案目标都是中低档不容易触动报警装置的车。桑某说，他自己开车有个习惯，手扣里要放点钱，所以他认为别人也会有这个习惯，于是就选择灯光昏暗的地方，在肯定周边没有人的时候下手作案。目前桑某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大兴警方再次提示司机朋友们，不要在车内存放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以防不测遭受更大损失。 北京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举报电话89293926，举报信箱5712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早8点到晚20点。 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教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 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彩艺一小的小记者袁乐。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的小记者刘玉林。 哎，玉林，你现在读几年级了？ 我现在读5年级。 哦，那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是啊，想想一年后就要离开母校，我还是有些小伤感呢。哎，不过你知道吗，在我们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每年的毕业季不仅仅有离别，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重逢。 哎，重逢离别我倒是能了解，但是这重逢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啊，我们每年的毕业季，6年级的学姐学长们都会给3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留在母校，等到3年之后再回来母校，回头去看3年前自己给自己写的这封信。 大家好，我是红枫少小记者王月晴。 我是小记者张帅珍。 又是一年毕业季，母校又送走了一批学子，不过今年的毕业季却与往年不同，因为我校的2008级毕业生在近日重返校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在翡翠城有着这样一个约定，每届6年级学生在毕业之际都会写下给3年后自己的一封信，他们将信埋在学校成长林中的银杏树下，3年后毕业生们回到校园，与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相聚，他们将拿到自己曾经写下的信，今天正是这一天。学长你好，请问你这次回到母校的感受是什么？ 我感觉特别温馨，遇到新就是以前的老师，感觉特别的温暖，能想起很多小学的事情。 学姐你好，你现在拿到了3年前自己写的信，心情怎么样呢？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很激动，我仿佛看到了3年前非常稚嫩的自己，我也觉得现在的我成长了很多。 那你现在想对学弟和学妹们说些什么呢？ 我希望学弟和学妹们珍惜翡翠城这样轻松的环境，能够好好享受小学的快乐时光。 学姐你好，你现在想对母校说些什么吗？ 我觉得翡翠城真的就像 我们好几年前说过的一样，它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一个梦实现的地方。在我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呢，学校就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有梦想。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梦想，然后我现在在为之努力着，然后现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觉得这就是母校带给我的我受益的地方，因为它真的教会了我一定要去追梦，一定要做一个追梦的人。 张校长您好，您能谈谈您设计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吗？ 其实啊，当时咱们第一届学生来到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银杏树，就是在成长林里就种下了属于他们班自己的银杏树。那这样呢，实际上就是银杏树伴着你们在这个六年里头共同成长。那咱们的孩子们毕业了，当时我就想，即使他们走出小学的校园，我们也希望就是看看他们以后长得好不好啊，看看你们以后怎么发展的呀。所以呢，就是在毕业的时候让他们给三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然后这样就埋在他们班专属的那棵银杏树下。那我想今天呢，咱们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又回到校园了，他们要刨出这个坛子看一看他们三年前给自己写这封信，我想他们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就是即使你们这个白发苍苍，即使你们身在异国他乡，但是永远不要忘了翡翠城是你们的家，你们的根就在这里。 哇哦，真是太有意义了。这场重逢不仅是和母校和老师的重逢，也是和三年前的自己重逢。哎，玉莲，你想好到时候给未来的自己写点什么了吗？ 当然了，我会对未来的自己提几点意见和希望。第一，起码学习要好。第二个，那就是心里啊要乐观、阳光、大气。有了这些嘛，其他的问题那都不叫问题了。 看你这么兴致勃勃的样子，我都想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了呢。不过所有远大的目标啊，都是从身边的小目标一件一件实施的，做好身边的事情也很重要。比如最近彩衣小啊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争做志愿者的活动，少先队代表们和党员代表、家长代表一起走上了街头进行义务劳动。为此我们小记者啊还特意采访了彩衣小的严龙飞校长、在校党员袁国庆老师、少先队员代表王佳一。您好，我们是彩衣小小记者，对于我们参与的本次活动您有什么感想？ 咱们这次活动啊组织得非常好，借着这个学雷锋呢，把这个小志愿者的这个服务活动呢，就等于就是把其他的同学带动起来了。咱们这次活动啊，你看有党员参加，还有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参加，也是正是因为咱们学校的小志愿者真正的行动起来了，所以呢才带动了这么多的人能参加我们的这次志愿服务活动，非常的好。 那咱们学校以后还会开展类似的活动吗？ 咱们学校以后当然会开展类似这样的活动，还会很多。在咱们这个少先队的这个带领下，会更多的组织我们的队员去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希望通过咱们的小志愿者能带动我们的大志愿者，也就是小手拉大手，能带动更多的人参加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 我是一名老党员了，是85年的入的党，30多年了。这个活动使我想起来我们以前呢年轻的时候看那些许多多的小朋友参加这些活动，所以说看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带着领巾，哎呀我觉得很感慨。你们，我希望你们啊把这个活动既要发展下去，还要记在心里头，把这个活动啊让它传承下去。 这次能够和党员、家长一起参加我们少先队员呢，非常高兴。我们从他们身上呢，学到了很多奉献精神、先锋作用。而我们少先队员呢，也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我希望类似的活动可以多开展一些。 看来咱们彩衣小的课余活动还真丰富啊！哎，玉莲，在平常课余活动中，你玩电子游戏吗？ 我会玩的，但是因为我的家长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一个态度。不许玩，然后呢我就一直都是偷着玩的。 哦，不过我的家长啊是很同意的，我会呢合理的安排游戏和学习的时间。看来对玩电子游戏这件事情还存在争议，接下来呀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的贾敏文、张博豪、王月琴、刘玉林，还有来自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王佳一、季嫣倩、袁乐。 大家好。 好，各位小记者你们好。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在我们的新闻议事厅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议题，就是玩电子游戏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知道你们也是分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咱们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的同学们呢，是认为玩电子游戏是弊大于利。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呢，是认为玩电子游戏利大于弊。咱们可以开始陈述观点了，哪方先来呢？ 我们来先说吧。 嗯，好。 我认为呢是利大于弊，因为我有一些认识的同学啊，他们是因为电子游戏的发明明白了一些历史的人物，所以我认为是利大于弊。 袁乐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玩电子游戏玩，尤其是一些网游的时候，那可以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中学到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对吧？ 是的。 嗯， 老师，我认为是弊大于利。虚度了人生的最好的时光，在人生最好的时候不去奋斗，而是沉迷了网络游戏，以后事业学业无成的时候，肯定是追悔莫及。 老师，我觉得因为现在呢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那电子游戏呢，如果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它，开发出更多的项目，或者是说好好利用这个电子游戏做出一些有益的，我觉得不一定是虚度光阴的。 我不同意反方的这个意见。它是改变了就在有一个游戏，它叫《王者荣耀》，它改变了历史，把荆轲呢改成了女生。 嗯，就是说咱们有一些电子游戏，它其实是跟真实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它是篡改历史，对吧？ 嗯、 甚至像这个《王者荣耀》，它把荆轲的性别都给篡改了。嗯。 我认为呢是利大于弊，因为电子游戏的画面感比较强，那个媒体学校之类的，他们也。产生了咱们的电子主播有那个推荐的游戏，还有呢电子游戏的推广啊，还有电子游戏动漫，他们是因为电子游戏才创出了这么一些个创新的。 电子游戏呢，它是一种纯属是娱乐，它对于就是很多时候它只是一种娱乐方式，而不是，但是很多人沉迷上它之后，已经完全把它当做一种唯一的生活方式。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弊大于利，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电子游戏呢，它还是能够对我们有一些个休闲的，比如说我们上班啊，这个学习之后有一些适当的调出一些时间，我们就可以去玩这个手机游戏，去玩电子游戏。 可是虽然说它这个东西开发出来它就是为了娱乐，但是很多人他是什么玩就是一直都在就是玩，然后呢他们根本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很多东西，而且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对于这种东西开发来讲，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讲，还有很多方式去放松身心，比如说你说打打篮球啊，打打排球啊，等等，可不一定是要玩游戏。但是电子游戏它对于人的视力，这是一个方面，而且他有的时候人依赖上他之后就完全无法自拔。 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是有一些青少年他过度的去玩电子游戏，但是我们也有许多青少年他没有去过度的去玩电子游戏。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合适的时间去玩电子游戏也是有利大于弊的。 但是手机它一般都有辐射呀，它那个辐射可能会干扰影响身体的发育。 如果把玩游戏的时间合理的安排好的话，那这就对学习不是一种耽误。 可是还是有人会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他的网瘾。 我觉得他是没有调节好自己。发展者发明电子游戏的，他肯定能以我们现在的需求以及我们现在的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的满足去发明这个电子游戏，所以才把电子游戏推广到我们这里。如果呢，他真的弊大于利的，他是不会推广这个的，他不会说有意的去伤害我们青少年，伤害我们的青年人。 可是，如果说现在的电子游戏，他们对人心理的攻击已经。 经是越来越强大，也就是说很多游戏他们已经完全导致了一个青少年完全处于一个虚拟化世界。 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多人吧，因为新闻上也不可能说是咱们中国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件事情吗？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对电子游戏失去了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的同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呢，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快感，满足我们的兴趣，我们就可以在虚拟这个世界中可以得到有利的方面。但是呢，虚拟世界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每一天都在虚拟世界中嘛，不可能，我们也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要学习的，但是要合理安排，要合理安排我们的电子游戏，电子游戏推广就是这样。 但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咱们事实上很多很多咱们的就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是自制力没有那么强大，而且如果说家长不加以管教的话，因为我看过一个就是一个画家画的一个小漫画，是什么呢，一边是一大堆的电脑，然后一个封锁的一个房间，另一边却是一大堆恐龙。就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如果说电子游戏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人心理的攻击越来越强大，然后等到最后人们可能会出现什么状态，出现了完全很多东西都荒废了，然后以至于到人类除了那个电脑房间以外什么都没有。就所以说人类有的时候它的文明发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也就比如说电子游戏它有的时候对人心理的攻击也会可能导致这个大时代的退步，以至于到就是他那个画家画的漫画是一样的，那一边是一大堆的高功率的电脑，然后人们都在玩，另一边呢却是一大堆兔子一大堆马在路上跑，然后完全就是一个荒废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呢，首先玩游戏呢是我们天性，因为毕竟是孩子，但是呢刚才你也有提到一个家长的引导，如果家长正确的引导的话，我觉得不会说造成像刚刚所说的这种情况。 电子游戏它为什么会那么好玩，还是 有益的。对 它是有益的，可是有的时候它现在游戏商他们为了赚钱已经达到什么状态了呢，已经就是完全你玩上之后玩上第一分钟你就想玩第二分钟，然后呢他们的就是对人的引导也是很这个强大的。你就比如说吧，我自己也有时候偷着玩过啊，他就你比如说他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进化。所以说呢他这样的使得你什么呢，你每走一步你都想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沉迷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深陷不能自拔了。 其实咱们今天举行这样一个辩论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论一个输或者赢，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你们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看待一些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在探讨的这个问题，电子游戏它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想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听到你们身边的一些长辈包括你们的爸爸妈妈呀、老师，他们可能给你们的信息主要还是说玩电子游戏它会影响学习，它是弊大于利的。玉林也说了，他每次玩这些游戏都是偷偷摸摸的玩，是吧。那么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的反方也提到了，玩电子游戏它是可以开拓你的思路，也可以有的电子游戏呢可以让你对历史产生一些兴趣。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社会，包括现在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电竞专业，那么这其实都是一些伴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改变。当然了，就像正方刚才刘玉林也说的，我非常认同的一点就是，当我们都沉浸在技术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非常便捷的环境中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变得不那么实际了，不那么真实了。他提到了那幅漫画，在这个强大的电脑背后，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已经处于那种荒废的状态，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深深的思考的，就是在这种当技术达到极致之后，人性的这样的一种缺失，是不是也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一些小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大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来说一说你的想法。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次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